近期，四川省安岳县文物局证实，佛像修复前后对比照片确实是安岳县封门寺石刻造像，但并非现在所为，而是上世纪90年代当地群众自发彩妆所致。当时封门寺并未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川岳安县是我国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佛造像遗址最集中的县，已发现的历代石窟造像200多处，造像10万余尊，尤以唐代造像的宏伟和两宋造像的精美著称于世，具有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地位。据介绍，几年前封门寺升级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有了专门的文管员守护，当地文物部门表示，现在文物的修复都必须依照文物保护法，并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进行修复。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全球变暖一直是困扰人类的问题。此前有研究者猜想，如果向大气层注入颗粒，或许就能降低不断上升的全球温度，从而阻止农作物死亡。然而科学家分析了过往历史中火山喷发造成的地球冷却现象，发现如果大气层中遮挡阳光的话，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足以抵消带来的好处。他们总结称，温度下降所带来的任何改善都会被阳光减少所引起的产量下降所否定，从而使这一猜想在阻止地球变暖的过程中变得一无是处。为地球遮挡阳光会让温度降下来，帮助农作物生长得更好，但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阳光，因此遮挡阳光也会有负面影响。专家表示，这有点像进行一场试验性的外科手术，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和疾病一样糟糕。了解这类太阳能地球工程所导致后果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进行一场行星尺度的实验，除非真的实施这种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遇到耳机被雨淋湿而无法使用，电脑被水泼到而键盘失灵，甚至手机掉到水之后无法开机等情况。因为水是电子产品的天敌，大多数电子产品遇水之后性能严重下降，甚至无法使用。日前，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科研单位在纳米涂层领域取得了研究进展，通过纳米防水涂层技术给电路板和电子器件表面穿上一层纳米防水服，穿上这种防水服的手机和电子产品再也不必担心会进水。目前纳米涂层制备技术在高端手机及无人机、汽车、海洋工程等领域广泛应用，相关成果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技术。炎炎夏日，是不是想用冒险来度过呢？如果觉得蹦极还不够刺激，你可以挑战新兴极限运动投石机蹦极。这项新兴极限运动由新西兰一家蹦极公司推出，与投石机向高空投射不同，投石机蹦极更像溜索和蹦极两种运动的结合体。蹦极前先用专门设备将体验者水平弹射而出。投石机蹦极体验地点位于新西兰南岛山势耸立的内维斯河峡谷，一根很粗的钢索固定在峡谷两侧山坡上，一侧山坡是活动出发站，你会在内维斯河谷间被弹出150米，在 1.5 秒内达到时速近100公里，并体验到三个重力单位的力量。这项新兴极限运动得到了新西兰政府的支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近日，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本期摇号数据，据测算，新申请者或将7年后才能排到新能源指标，上期2031个人抢一个普通车指标，本期申请数量再次增加，中签难度或将超过上期。普通车、新能源小客车中签难度均创新高，今年北京市一共有10万个小客车指标可供分配，其中个人新能源指标可供分配的总数为54000个。按照关于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轮候配置有关规则的通告规定，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年度配额已用尽，排队者将继续轮候。如果现行政策不变，个人新能源指标的新申请者将等待7年，也就是2025年才能获得新的新能源指标。由于温度和湿度较高，肠道传染病进入发病高峰。近期，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今年7月，本市共报告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4396例，报告急性肠胃炎聚集性疫情3起。暑假期间，参加夏令营、培训机构的人数较多，外出旅行、就餐的市民也较多。预计8月仍为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勤用肥皂或洗手液， 及流动水洗手，减少生冷食物的摄入，不建议生吃海产品，注意生熟分开，生吃瓜果蔬菜时要洗净，不食用超过保质期或变质的食物。外出旅游时若没有流动水洗手时，可提前准备免洗洗手液，尽量不饮用生水或地表水，不选择没有卫生资质的餐馆或路边流动摊位就餐。专家称，肠道传染病高发期，把好病从口入是关键，一旦出现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建议及时到肠道门诊就诊，不要擅自服用抗生素等止泻药。暑假游览北京动物园，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是北京乃至全国各地不少家长和小朋友的选择。但是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动物园只是走马观花、拍照看热闹，在这个暑期动物园也加大了科普服务密度，将平时每逢周末才有的动物行为训练和展示增加到暑期每天开展，同时还开展了暑期的夜宿动物园夏令营活动，招募7到12岁的小学生走进兽舍后台，与动物近距离接触，夜游动物园，听到各种猛兽鸟类的叫声，观察夜行动物的活动行为，获得独特的体验。周末动物课堂，每周招募学龄前儿童，以各种动物为主题讲知识、玩游戏、做手工，去北京动物园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30分。好了，稍后在16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You're so